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英奇。今天是7月8号星期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2度，最高气温27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伴有雷阵雨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2到30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0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朝阳、大兴、海淀都在22到27度，丰台在22到26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高温天气需要注意哪些呢？高温天气在户外工作一定要戴好遮阳帽、护臂物件。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呢，这段时间最好是以室内活动为主，即使外出也要带上防护设备。饮食上以清淡爽口的食物为主，可以多喝一些清凉饮品，如绿豆汤等。高温天气下进行工作和生活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，不可以过度劳累，尤其是在中午时候要放下工作进行及时午休。夏天是去草原的好时节，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丰宁坝上的时候呢，另一片大草原却静静的美丽着，它就是孤原坝上草原。与其他草原相比，孤原草原更有一种内蒙古草原的原始感。景区内现有遗存完整的树葬楼和大量辽金元3代帝王宫苑遗址，还有一值得称道的是塞上明珠草原湖，在塞外天然的野生植物园上，牛马羊群点缀其中，真是构成了一幅塞外高原风光，让人惊叹大自然的神奇之美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浪奔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，耗尽了世间事，浑浊铺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里奔波清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不出有未有，爱你恨你问君知否，似大江一败不休，转千弯转千载，亦未平复始终争斗，又有喜又有愁，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，仍愿翻百千路，在我心中

我的心情，很想哦，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上，看天上。我继续在街上晃一晃，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，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。爱可以是一种习惯，单纯的喜欢。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，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，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，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，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，看电影感动就哭好像是小孩，以免得内伤。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，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。 其实不是每个人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能抽到一副好牌，也不是每个人的人生一路都能开挂。那些丧丧的日子让我们知道，生活不仅是一道醇香的红烧肉，有时也会是一碗正散着热气的酸辣汤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英奇。在漫长的生命里，我们不用那么急于求成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，一点点去努力，总会有心想事成的可能。 沿着体味一路追逐，红着眼你忍住了哭，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，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还说不住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哭。像这些年我的孤独，橘子香水送

要你的声音我就 OK。 抱歉忘了进去到底怎么演，可是兴奋很难收敛。反复看手机好几遍，就担心天气突然没电。你到底有没有感觉，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爱电？ Ring a ring a ring, ring a ring a ring, 会不会是你要上机身才能接？轻摇的声音砰砰撞地音，怕铃声会听，赶快按下通话键。拉长耳朵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，你的电话绝不留。 Ring ring ring， 爱的和弦连在起，你心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。我知你是个大等待，我已经在这边期待。Ring ring ring， 希望听到你说 hi。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要说什么都没有办法形容音乐到底有多棒，所以跟着我继续听下去吧。现在是早上10点钟，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。